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我依依不舍地咧，就要做今晚最后一集嘅建筑二啦。呢一集就唔单止系阿仙奴今次代表我哋呢个城市系列嘅最后一集啦，亦都系我哋建筑二嘅最后一集啦。 真系多谢之前嗰啲嘉宾主持先， 多谢咗阿曾卓然先啦。 唔系， 陪住大家做咗咁多集， 我都唔重要。 哇，真系做咗两年几喎。 系啊，重要都系卡文啦， 阿 Stan 啦 ，Stan 啦，仙奴啦， 仙奴啦， 系多谢我啦， 梗系啦， 多谢仙奴，阿曾卓然。 系啦，系啦，多谢阿杰啦， 都真系有成110集喎，总共即系两年喎， 都唔止啦， 唔止啊， 系啊，咁多个唔同嘅城市，我哋由一开始讲唔同嘅古典嘅风格啊，或者 欧洲嘅风格， 欧洲系啦，主流嘅风格啦，开始讲到现代主义啊，咁又卡文带住我哋一直讲落去，咁跟住又有阿 Stan 同我哋讲中国嘅建筑啊，唔同嘅部件啊个发展啊， 欧洲史、香港史、中国史。 跟住由我讲下唔同嘅城市啦，世界 全球 史啦，系啊， 跟住又晒啦， 跟住又跳翻阿 Stan 又讲下日本建筑史啦，跟住 Carmen 又讲下香港嘅一啲规划嘅历史啦，咁最后又嚟翻我哋又讲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一啲城市设计啦，咁好似都几完整系咪？咩都有讲过下， 系啊，即系简直将个地球跑咗一转，然后再跑多转，再跑多转。 亦都即系喺呢个建筑二嘅系列入面，特别阿仙奴带我哋走咗咁多个呢啲。你都未聽過嘅城市，唔係奇怪嘅，係可能係冷門少少嘅城市，咁啊令到我哋真係多咗一堆嘅眼界去睇下唔同嘅地方入面嘅人嘅點樣生活嘅咧，那個城市個故事係點樣嘅咧，或者再睇下埋入面嗰個城市嘅發展點樣睇到，哦，其實入面嘅人。佢哋面對住唔同嘅經歷底下，點樣去影響到成個城市嘅發展？一步一步行到嚟依家呢一步，我仲繼續行緊嘅。咁個城市又點樣繼續行落去呢？因為呢一啲亦都係我哋喺睇成個建築二嘅系列入面，睇完咁多個中國又好、香港又好、日本又好等等唔同嘅國家或者係地方 地 城市之後，咁我哋又可以今集做一個總結嘅時候，又可以再思考一下啦，咁睇下究竟我哋對於生活啦，或者對於人民價值啊，以及係建築方面點樣去做一個嘅即係互相嘅發展或者係進步落去啦。 其實今輯咧同上輯都係講城市咧，我都係有個特登就係揀一啲咧好冷門嘅城市嘅，因為我成日想香港人，我之前都講過，我想跳出個框框咧睇多啲唔同地方嘅一啲歷史啦、一啲城市啦或者一啲設計，因為我哋成日講，譬如講建築設計咧，啲朋友。我成日問，喂，點樣分哥德式啊、文藝復興啊？我嗰成日都好似講緊歐洲主流，其實我哋呢個世界唔係得歐洲，亦都可能未必得中國或者日本或者亞洲地區。我想係揀一啲好似好難門，但係我都講過，其實呢城市咧曾經都好輝煌，亦都有啲好特別嘅建築啦，或者城市設計想帶俾大家。我係覺得香港人係需要多啲眼界，因為我哋而家唔係一個地區嘅城市，我哋係一個國際城市。 係啊，即係同埋最可能喺學理上啦，即係教書我哋都咁理解，即係邊緣與中心啦。即係其實我哋話，其實 Stan 同 Carmen 講好多，其實我哋中心核心嘅啲嗰啲建築史啊、建築思想啊、嗰啲典範嘅一啲嘅框架，即係 canon 啦，即係嗰啲大粒嗰啲嘢咁樣。咁但係整喺嗰啲大粒嘅嘢裏邊，其實遮咗好多細嘅陰影，係嘛？即係好多嘢變成咗陰影，就係我哋其實。先同呢兩輯即係兩次嘅城市系列，其實就帶咗好多其實各種各樣唔應該係被忽視嘅，其實都應該同所謂歐洲或者即係東方嘅建築係平起平坐嘅建築。咁大家都係樓啫，冇理由你嗰啲樓就係樓，我啲樓唔係樓，你嘅風格我就唔係風格。咁但係經過咗呢兩系列之後咧，其實對世界各地各種嘅地方嘅文明同埋佢嘅建築咧，其實多咗理解同埋即係多咗關心。 係，同埋你會發覺咧，其實係全部都有關係嘅。即係譬如我今輯我都話一開始我都諗緊我哋想用一个历史嘅长流去讲下 睇下啦，究竟城市設計係咪有啲元素係不可缺嘅呢？我哋譬如一開始講城市嘅起源啦，我哋講緊由人類啊，點由非洲慢慢去到中東嗰個地方，點解會喺嗰一帶喺最多喺黎凡特地區最多城市呢？因為農業就喺嗰個發源，咁所以我哋又一開頭介紹咗大馬士革啦。咁大馬士革我哋亦都講佢嘅叫做亦有又亦敵嘅阿納婆啦。呢兩個城市咧，真係好似一個雙生兒咁樣，一個興。就一個會衰，咁但係慢慢咧各自都走唔同嘅路啦。咁去到譬如前兩年啦，敍利亞內戰啦，佢各自有唔同嘅命運走向啦。咁近年佢哋都開始叫做停咗亂啦。我都希望咧，敍利亞國家可以繼續落去啦。咁我哋就由農業開始慢慢睇啊，原來農業都唔可以令到一個城市真係可以繼續發展。咁慢慢就有商貿。咁當有商貿出現咧，我就諗起啦，當時我就諗起係呢一個腓尼基民族，因為腓尼基民族喺古代嘅時候一個好出名嘅航海家啦，咁佢亦都將一個海上嘅貿易咧喺地中海地區咧係走運咧東西南北嘅。咁但係腓尼基咧，除咗佢有出名嘅貿易之外咧，佢亦都係發源呢一個歐洲啦，同埋中東嘅文字嘅最早嘅文字就係腓尼基文字，由嗰日可以發源。咁所以我覺得啊，會唔會由文字或者貿易開始睇一個城市發展咧？所以我揀布魯特啦。其實今輯咧，我哋講好多咧係一啲啊城市受咗破壞，點樣重生呢？譬如又講好多種族滅絕啊，或者內戰啊，或者被侵略啦嘅歷史啦。咁其實每一個城市都有咁樣繼續落去嘅。 係啊，其實我諗即係今時今日香港嘅聽眾咧，應該對呢啲城市俾一番感受嘅。但係要記得咧，其實我哋四月開始講嘅時候咧，即係當時嘅處境咧都未必係今日咁樣嘅咁啊。大家都係當時諗咗喺度，我哋不如講下呢啲城市啦，睇下別一樣嘅面貌啦咁樣。但係點知就越講越似啊！嗱，譬如正話先嚟講咧，就譬如農業、商業咧，其實可能係一個城市嘅基石嚟嘅，即係我哋城市嘅結構或者點解要聚居嘅一啲基石嘅呢個部分。咁所以一講城市嘅時候，由呢個開始咧就非常好嘅。即係我哋講啊，啲農業嘅城市同所謂經商嘅城市咧，原來佢哋基礎上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佢哋諗嘢或者思考已經又唔同。咁但係即係隨住發展咧，我哋慢慢又好似有啲城市係即係唔係淨係講飲講食啊，淨係講農業或者做生意啊。 係啦，咁開始就發覺其實都有啲精神寄託嘅喎。咁當時當然亦都係呢個中地區啦，就有一啲唔同嘅宗教湧現啦。咁所以我哋都介紹咗一啲耶教文明或者回教文明而發展嘅城市啦。咁第一個。嗰陣時諗起嘅當然講呢個耶利溫啦，因為咧亞美尼亞就係第一個基督宗教立國國家。咁之後咧亦都有介紹也門，也門真係一個自己嘅好中意嘅地方啦。咁佢亦都係咧回教文明咧喺阿拉伯地區第一個喺聖城以外傳播嘅地區。咁即係話佢都係由嗰度慢慢開始去延伸到，譬如去北非啊嘅地方。咁當然啦，去到北非咧，我亦都繼續再講回教文明咧，就係去到西非啦，因為西非佢曾經係一個俾人忽視。嘅角落啦，咁我哋當時都介紹咗西非嘅，譬如傑內有一個好精緻嘅一啲泥造嘅建築，同其他我哋譬如之前介紹嘅所有嘅歐洲啊或者亞洲建築係完全唔同嘅風貌啦。咁啊開始啦，喂宗教咧好多衝突，慢慢衍生咗之後咧，人類嘅文明咧去中世紀之後咧，佢都有一啲技術嘅發展，例如就係大航海時代開始。咁大航海時代咧，其實對於我嚟講我都好緊要，因為咧我自己比較中意拉丁美洲嘅，其實就係嗰陣時開始去發掘拉丁美洲嘛。咁但係我哋講大航海時代咧，都想講下究竟喺大航海時代之前，喺譬如美洲中部都有原住民噶嘛，佢哋嘅文化係點咧？所以我哋都講咗阿斯特克嘅舊城啦，係咪都有由一個水上嘅一個人工島，慢慢開始講究竟墨西哥民族點樣去變咗阿斯特克民族，而最後。又俾西班牙人吞食咗啦。 係啦，我哋話宗教其實係一種生活方式啦。除咗係生活方式之外咧，仲有一種睇世界、睇今生、睇來生嘅一種方式。所以仲係其實講好多宗教文明嘅部分嘅時候咧，又衍生到個城市內部總間嘅唔同。我哋話宗教必然有宗教建築嘅種部分，而其實大海時代咧。即係我哋話貿易嘅時候，正正就係人類睇地球、睇世界嘅方式嘅一個變化嘅結果嚟嘅。因為對睇世界，我哋本來睇緊內生，關照緊呢個宗教，原來呢個世界好多嘢我哋都要睇喎。咁所以呢個嘅睇法咧，慢慢咧就會衍生到，除咗睇世界之外咧，我哋睇人本身，即係我哋嘅權利咧，都開始有新嘅諗法。 係啊，其實我覺得墨西哥成嗰集都。幾深刻嘅，因為我第二集咧係有講到去拉美最大嘅公屋噶嘛，咁當時講咧其實有一個警察 屠殺學生嘅場地啦，即係七月中就正啱咧，就係即係香港都係比較亂嘅時代嚟嘅，即係當時都係講緊譬如警察濫權啊，係咪去虐打示威者啊？我記得嗰集播嘅時候咧都好深刻，因為我哋我哋嗰陣時咁啱就啊嗰排其實都好多啲咁嘅事。嗱，你因為呢個咧又同個性質嘅好有關係，因為我哋不嬲都喺迷思咧，就係現代主義成日都係講有烏托邦思想啦，我哋其實想改善人類嘅生活啦。咁但係咪一啲比較寬敞嘅空間，或者一個比較清晰嘅規劃，一啲成日都講啦，現代主義我哋要好清晰嘅流線，啲人點樣走？但係反而呢個咧變咗係極權可以去濫用嘅工具，令到佢更加去容易去管制人啊，或者佢點樣可以塞曬入口，咁我咪可以去屠城咯。咁所以呢一集其實講嘅時候係真係突然間係有啲好心痛嘅感覺。 其實嗰個心痛嗰段時間都好心痛噶啦，即係無限咁多嘅心痛啊。咁墨西哥城即係我另外即係電視大家都可能知道，我做律師係咁話嘅時候咧，即係嚟緊會播一集學生運動。咁我哋都討論好多學生運動。其實墨西哥嘅事件其實都係啲學生主導嘅一次嘅即係運動。令人好傷感嘅就係乜嘢咧？就係嗰啲嘅即係學生係即係當地嘅一啲社會嘅精英，其實佢哋都係提出一啲好和平嘅一啲嘅訴求，但係因為即係墨西哥當時奧運會嘅背景係嘛，咁就即係我哋要洗太平地，咁結果就用咗一種咁嘅方式去處理當時嘅一啲嘅和平嘅示威，或者叫和平嘅請願，即係係好悲哀嘅一個政府嘅行為嚟。 同埋我哋之後即係講一啲嘅集數都好多都係同一啲嘅革命嘅事件啦。我哋講到 太子港啦，因為黑人革命發生嘅地方啦，其實都幾嗱嗰陣時講太子港，其實我哋係連埋呢個聖多明哥，因為都係西班牙島一齊講嘅。咁呢個島咧，其實都係叫做第一個拉丁美洲嘅歷史，即係嘅殖民歷史開始啦。因為聖多明哥 就是哥倫布嘅係啦落腳地。 兩個地啦，咁聖多明哥就係第一個嘅殖民城市，而家仍然流傳喺度啦。咁但係佢同太子港嘅關係，之前都有講過啦，又好似雙生兒，即係一個有錢，一個就好窮；一個發達咧，一個咧就會冇運行。即係變咗呢兩個城市咧，我就其實就係兩集咁分別去講啦。咁當然其實好緊要就係其中一段歷史就係喺太子港，即係今日嘅海地啦，發生嘅黑人革命啦。革命咧，我哋呢排成日都聽革命，咁成日講革命係咪好咧？之後咁佢都係話革命未必好咧。之後其實咧喺海地可以見到咧，其實革命係未必好嘅。佢哋嘅結果雖然佢攞主導權，但係就因為佢當地人缺乏一個能力去管治，亦都唔可以有一個好成熟嘅總統可以幫佢哋解決嘅問題。 係啊，其實你問呢條問題就革命係咪好咧，係好問題嘅。但係海地嘅經驗咧，話俾我哋知，外國勢力係咪一定壞咧，都唔一定。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認為，即係外國勢力就係要嚟害你啊、干預你啊、整壞你個地方咁樣。即係海地其實冇乜外國勢力嘅，即係簡單講就係、大家都唔願意插手。你咪由你繼續咯，你中意自己玩自己玩。咁簡單講就係、你唔同外來人做生意，唔同外來人交往，唔去接受外來嘅文化，去改善你嘅各種嘢。我哋講建築就係改善你嘅建築，咁你裏面啲嘢咪唔掂咯。咁所以其實西班牙島嘅經驗就係話，你有冇同外來嘅人去迎來四方客，做貿易交流，改善建築，改善文化，推廣你嘅思維，其實係一個地方嘅城市成唔成功好重要嘅元素。 係，不過嗱，我哋革命時代都有講另一個啦，即係講呢個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啦。基輔就係一個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佢本身係我哋都有講係俄羅斯嘅發源地。俄羅斯人本身就係由呢一個維京人啦，去到嗰一帶，慢慢就管治當時嘅斯拉夫人，咁慢慢就結合咗，就變咗做今日嘅俄羅斯族裔啦。咁但係咧，呢班人咧到基輔羅斯咧破滅咗之後咧，其實就去咗今日嘅莫斯科地區嘛。而當時莫斯科嗰區嘅俄羅斯人咧，有一啲咧係反對政府人士咧，就翻翻去烏克蘭，就變咗今日嘅烏克蘭人，即係烏克蘭咧就啲反俄羅斯嘅血統嘅人咯。咁慢慢咧演變到後期，譬如沙俄時代啦，或者共產蘇聯時代咧，其實烏克蘭咧就受過好多嘅打壓啦。我哋之前有講過一個好大嘅饑荒啦，禁佢哋嘅文字啦，亦都將佢哋當地嘅一啲知識分子流放啦，令到佢哋嘅文化、佢本身嘅語言咧完全係受破壞，佢完全係想滅咗一個民族咯。 30年代中期斯大林嘅一個人口政策咧，真係好中意將人放逐嘅，即係所有人唔單止烏克蘭嘅，度度啲人白俄羅斯啊，其他地方嘅波羅的海幾個加盟國嘅工人，全部送去西伯利亞，好淒涼啊！即係佢中意搬一搬就可能會好啲。嗱，即係簡單講就係咩咧？換下血就解決到問題。嗱，那個城市有暴力、有罪案、有人反俄。 搬送曬西伯利亞，咁咪冇人反咯。 係，咁但係咧，今時今日咧，烏克蘭人唔會覺得自己俄羅斯人嚟嘅，即係佢哋一個好清晰嘅民族身份認同。點解咧？就是、因為俾俄羅斯打得好犀利嘛。其實好多嘢都係逼出嚟。本身我如果我唔係喺莫斯科嗰一帶俾你哋視為一個異端而俾你趕走咧，其實未必有今日嘅烏克蘭人咯。簡單嚟講，因為咧烏克蘭、白俄羅斯同俄羅斯本身都係屬於同一族嘅人嚟嘅， 都係羅斯族嚇。 係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講民族。或者一個種族係咪可以呢一刻就認定呢？或者係咪歷史嚟就係呢？其實唔係，我哋喺好多集唔同嘅城市，我哋見到呢民族或者宗教其實係不斷演變緊。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讲完呢一个革命时代咧，我哋又讲工业时代，工业革命嘅时代。工业革命咧又系一个好 magical 嘅。其实我哋唔系借有几集嘅，每一集都基本上掂过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咧对于城市设计咧一个好大嘅改变，好多一啲现代基建啦，譬如有排水系统啊，有电力系统啊，有一啲食水系统啊，将成个城市咧由以前好窄嘅街变好阔嘅街。我哋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讲过呢一段嘅历史。咁但系我哋 highlight 嘅就系讲咗，譬如智利嘅第二大城市啦，阿尔帕莱索啦。我觉得呢个城市点解要喺工业革命介绍咧？因为第一系因为航海全球化，令到佢可以逢生啦。一个本身谂住，唉，我都去到咁偏远，啲船都唔嚟嘅时候，佢要逢生啦。咁第二，佢透过呢个工业革命，譬如一啲机器啦，而营造咗佢嘅城市有好多唔同嘅缆车啦，亦都系成个南美洲最古董嘅缆车系统啦。而呢个系统咧，亦都可以强化咗佢哋成个城市嘅特色。咁之后当然，阿尔帕莱索都有经过一啲唔好嘅历史啦，譬如嗰阵时系有片安邪。打壓嘅時代啦，咁佢哋用打壓嘅方式就係畫多啲壁畫咯，畫多啲 graffiti 咯，咁亦都係變咗佢今日嘅一個抗爭嘅象徵。咁所以我覺得城市咧本身都係幾有血有肉嘅。 嗱、啊，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咧一個地方嘅越多嘅打壓咧，嗰、那個打壓點咧就會同一時間成為反抗點嘅。即係正話你講到咧，即係嗰個塗鴉嘅問題咧，即係極權嘅統治者甚至打壓塗鴉咧，就係啲藝術啊啲嘢 表達啊嘛。 其實冇咁複雜嘅，我就係唔中意你喺度咁簡單啫。我見到就唔開話，就假打壓你。咁其實對於人嚟講，咁我咪繼續同你喺一點度對抗咯。咁其實你就換句話說，你越打壓某一點咧，其實你係滋生咗更加多嘅反抗嘅力量。咁而喺依一個問題上咧，其實每一個統治者咧都係應該深思。 係，同埋畫幅畫啫，畫幅畫都咪揸槍啦，係咪先？只不過係想表達一個意思啫。每個人睇嘅方法唔同噶嘛，有啲人就會覺得係受到迫害咯。咁所以咧，呢個我諗都係大家要諗下咯。咁我跟住都有講另一個工業革命咧，就係講呢一個橡膠業，都想講點解咧？嗰陣時，因為我覺得我世界各地都有講，不如講下喺亞馬遜叢林一個城市啦。即係可能大家可能覺得喂亞馬遜冇城市噶嘛，咁但係唔係有一個真係200万嘅城市喺今時今日喺亞馬遜叢林，大家覺得好奇怪啦。最奇怪就係佢有一個歐式設計嘅大劇院啦，係咯呢個大劇院。大劇院得我之前講都好似好簡單啦，但係如果要由歐洲經過水路，要運一啲物資入去當時喺亞馬遜中心地方咧，係一個好有錢城市先做到咯。咁所以嗰集咧都係想講究竟工業革命係點樣好嚴重改變一啲城市設計，呢兩個城市咧完全可以體現到啦。跟住就我哋有講一個好複雜城市啦，呢一集應該係我準備得最耐嘅就係呢個柏林，因為柏林咧歷史嘅層次好豐富啦，即係由開始佢一個小城，去到啟蒙運動。之後去到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係宗教改革先，跟住啟蒙運動，跟住講佢哋德意志民族嘅崛起，去到後期，譬如佢哋共和啊，跟住去到呢個納粹嘅統治時代，同埋之後冷戰格局咧，每一段歷史咧，佢都係好似去最前線嘅，即係譬如我喺呢個宗教改革咧，我就係反你噶啦，啟蒙時代我係最快去改變噶啦。其實佢都見證咗咧，成個歐洲文化咧，其實由地中海咧慢慢係北移咧，去到呢一個歐洲中心地方。所以咧，我覺得咧，德國其實係近呢幾百年咧，係帶住成個歐洲嘅文化其中一個嘅火車頭咧去演變。所以當時咧，柏林咧，其實我哋嗰兩集咧係因為講到係唔停嘅，即係太多唔同嘅話題都可以涉及咯，亦都係好應該每一個城市計。咁我覺得柏林俾我好大感覺就係一個城市，佢嘅體制越開放，人民嘅參與度越高咧。你個城市設計咧，佢更加美好，亦都可以更加去面對唔同嘅破壞之後可以重生咯。我覺得柏林唔係一個好，即係唔係一個 magical 城市，佢 magical 係在啲人去點樣去 為呢個城市發聲，而去爭取覺得城市需要嘅一個條件咯。 係都要咁樣講嘅，即係德國文化或者嘅部分咧，其實令我最深刻或者最而家依刻感觸最大嘅係乜嘢咧？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就算西德東德分離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哋嘅人民嘅質地係喺度，即係簡單講就佢哋中意或者幾愛自己嘅國家嘅，即係非常之愛國。但係佢愛國係建基於咩咧？就係、是、一段。對立對共產主義嘅反思，對曾經做過嘅事嘅認同、對道歉同埋嘗試改革嘅決心。嗱，譬如第一樣嘢咧，納粹呢個字眼到今日都係佢哋嘅禁忌詞。原因好簡單，就佢哋認為你哋唔可以俾任何機會呢啲咁嘅邪惡嘅思想復辟。德國有禁蒙面法嘅，德國係唔俾即係蒙面，亦都係話呢啲咁嘅蒙面嘅行為，好可能係助長納粹主義嘅一啲嘅極端嘅行為，即係蒙面可能係納粹黨嘅一個行為。所以佢係當時係立一個咁嘅反蒙面法。咁當然，如果而家你唔知啲背景，好容易覺得係，佢哋梗係要防止遊行示威啦。 係，咁文明國家都做，係咪？ 完全唔係呢樣嘢，佢哋有一個咁樣嘅另外一個背景。咁簡單講就係佢哋嘅禁蒙面法，佢哋嘅唔俾納粹嘅字眼出嚟，其實係一個整體反思、認錯、道歉，對於成個歐洲嘅傷痕嘅結果。咁所以點解佢而家係歐盟嘅老大哥？其實有個背景喺度嘅，即係所以柏林而成為，亦都係德國嘅首都。所以成個嘅背景，如果我哋認知嘅話，我哋會知道越接受自己民族錯誤嘅文化。嘅民族，佢哋嘅國民就會越愛自己國家，而產生更加大嘅力量。 係啊，同埋大家咧要留意咧，其實德意志民族咧，佢哋真係叫組成咧，其實佢真係近兩三百年，即係之前咧，呢一區地區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細嘅 kingdom 啦，即係一啲嘅山寨國啦。慢慢就係因為宗教改革而令到呢班人走埋一齊。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我哋相信同一個意念，我哋覺得之前嘅教會係不公，我哋覺得教會唔應該。去咁敛财、咁贪污，所以呢班人先走埋一齐咯，慢慢先组成一特异字嘅民族。所以有啲民族唔系话好多百年、好多千年形成，有啲可能真系大家意识形态上可以相处，所以我哋先可以组成咯。咁其实我哋后期嗰几集城市咧，想讲嘅系已经唔系好似之前比较一啲实质上嘅嘢，我想讲下一啲思想上点样可以改变个城市啦。譬如柏林都系想，譬如讲下冷战思维啊、启蒙思想啊，一啲宗教改革一啲比较谂法嘢。咁喺度萨拉热窝嗰集咧，其实系好想讲一个种族灭绝啦，同埋一啲种族主义，即系我系想讲。即係開始好似話好抽象，咩叫種族主義呢？我覺得《撒爾沃》嗰集咧好清晰，就係講咗其實人，我哋成日講一個民族究竟點分㗎？係咪同一種血統啊？定係同一宗教啊？《撒爾沃》嘅故事就係唔係可以係兩樣溝埋，而係人哋話俾你聽。當我哋有 conflict， 我哋有衝突嘅時候，你就需要分。咁而呢一個分開咗嘅民族或者種族之後咧，反而係帶嚟悲劇、啊，因為而家譬如《撒爾沃》今日已經唔會好似之前。我哋講嘅宗教共融嘅一個歐洲耶路撒冷，而家只係主流都係回教徒。當時譬如假壓佢哋嘅塞爾維亞族嘅人咧，已經唔存在喺度。咁所以咧，當個城市如果用種族去分開而去到內戰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好多嘢翻唔到轉頭。咁最後一個城市啦，我哋講金邊啦，金邊就係另一種恐怖嘅種族滅絕啦。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啦，佢係講緊單一民族點解可以係因為你嘅身份、你嘅知識。你嘅政治概念或者你嘅意識唔同之餘，係要俾佢完全消滅咧。而呢一個咧就令到成個民族去唔到，唔可以向前，就是、因為咧你將最優秀嘅人全部殺咗。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講咁樣嘅情況之下，究竟個城市係可以點樣再改變咧？咁所以一年咧，我哋講咗15個城市咧，其實都係想講咧城市。喺最早期有一啲好簡單我需要嘅條件，慢慢開始講多啲喺理念上啦、理論上點樣可以改變。咁當然啦，每個城市我哋唔係淨係講一個階段嘅，我哋係不斷講唔同嘅階段，所以都係今輯有啲唔係好同嘅。 咁我哋都睇到城市嘅發展啦，或者我哋好似之前一開始喺頭一集我哋講即係個序嘅時候都有講到，其實城市好似有生命咁樣一頁一頁咁樣揭落去。咁而我哋節目叫做建築意咧，咁我哋好著重嗰個意，即係其實嗰個意係點樣嚟咧？可能我哋喺度諗，一棟棟建築物好似即係摸落去好似好冰冷嘅一件好硬嘅建築物，其實嗰個意好難單單從個建築物而嚟，而係從嗰個城市。 史嘅人啦，或者係建造嗰個建築物嘅嗰啲人啦，咁其實好多時都係從人去生先至有嗰種意，咁所以我哋睇咁多嘅城市發展嘅時候，都亦都睇到喺入面嘅人點樣去生存或者去求存嘅時候，而係我哋可以睇到嗰個城市嘅人民嗰種嘅意識，或者係嗰種嘅人民精神。咁而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對於一個城市點樣發展落去，又或者我哋依家身處喺香港，香港呢個城市又點樣透過呢一種嘅人民嘅價值嘅認同啦，然後再發展落去咧？咁呢個我諗我哋啊下一節嘅時候又可以再作多一啲嘅討論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千年來飽歷風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詩畫意念嘅泉源，剎那間匠心獨運嘅一隅，若然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然、馮傑。 咁今集咧系我哋建筑二呢个节目嘅最后一集啦，咁啊，亦都之前同大家讲咗啊，起码喺呢个系列入面啊，咁多个城市又唔知道大家最印象深刻啊，系边一啲嘅故事或者系边一啲嘅建筑物啊，咁好多呢啲相片啊或者嘅经验都系仙奴提供啊，咁就唔问仙奴啊，问下卓然兄啊，咁有边一啲嘅城市或者建筑物你系特别深刻有印象？ 嗱，即系讲建筑二啊，即系个二字对我嚟讲咧。第一個意思其實係即係 feeling 感覺嘅，即係意係一種感覺嚇，即係我哋對嗰個城市有冇一個主觀嘅一個感受喺裏邊。咁其實個感受未必要有同其他人要認同。第二個咧係意咧對我嚟講係 idea， 即係意念，即係佢其實可能係有啲意念推動嘅，或者各種各樣意念影響到城市嘅建築與規劃，甚至乎係裏邊嘅人嘅種種嘅東西。我哋話呢啲嘢其實咧全部都係所謂嘅形而上，即係話其實係冇。咁實體，而呢一輯或者成個建築業對我嚟講，點解我咁多集都仲係保持到興趣？就係建築其實係最實正嘅嘢嚟嘅，即係你摸到、睇到佢住到有一個空間喺度。咁但係我哋喺裏面討論緊嘅嘢咧，其實全部都係我哋正話講嗰啲建築以外嘅意念嘅啲東西，即係話點樣通過建築同埋我哋嘅人之間嘅即係人民嘅一啲東西點樣去結合？咁喺呢一個咁樣嘅背景之下，其實好多個嘅建築物咧都唔係以靚就為印象深刻嘅，係以佢嗰個意念同埋佢嗰個味道為我其中一個嘅一個樣嘢。咁正話啱啱諗起嘅時候，我就諗起就同大家講就係、是《聖多明哥》裏面嗰個嘅一個嘅十字架啦，一個大型嘅 就係呢、這個五百周年係登陸五百周年嗰個紀念碑， 五百周年紀念碑佢仲話仲有射燈射上去，然後 天空 其實都本地都唔夠電㗎啦，佢就要射完整間射燈射上天際，即係。你谂下呢个 idea 系咩 idea？ 呢个就系一个荒诞嘅 idea。你谂下呢个即系 极权出现咯，就 即系个意念，即系点解会整一嚿咁嘅嘢咧？ 因为要表扬，即系要晒命咯。 系啦，嗱，但系你会知道就系我哋而家即系我哋而家香港，我谂大家都明啦，即系都系现实一种，就系、是、你明知道有啲嘢系荒诞荒谬，系唔应该发生，就是、有常识有常理，对于香港呢一刻嘅状况有理解，你都会知道唔会咁做，但系依然系会发生。咁你會見到好多，咁你會發覺我哋離開嗰個五百周年有幾遠呢？即係我哋離開好快會唔會見到呢啲咁嘅建築物呢？即係你會覺得嗰樣嘢點解會咁樣啊？即係點解會發生啊？咁但係歷史話俾我哋知，其實就係會發生。 係，同埋聖多明哥都有講得好清楚，就係、是、你係有呢個民主體制嘅情況之下，當你俾極權控制嘅時候，你唔用你嗰個選票去趕走嗰啲統治者咧，你結果就會係受害咯。咁聖多明哥其實近年。都好明白呢個道理咧，即係選翻啲比較正常啲嘅總統嘅，咁佢都係叫做向前望啦。咁我又問阿傑啦，你譬如講咗咁多個城市，你對邊個或者邊一個建築你會比較深刻啲咧？你自己？ 嗱，如果講翻建築物咁樣去睇下建築嘅，咁我反而比較深刻嘅咧就係傑內嘅嗰一個 清真寺， 清真寺用泥做嘅清真寺，咁即係好可惜啊！先先奴嗰陣就冇入到入面啦，因為都尊重翻佢哋宗教本身即係一啲嘅規矩，咁但係就咁睇翻佢嘅成個。外形嚟講都十分之宏偉，同埋亦都好緊要嘅就係喺我哋嗰一集節目入面，亦都有講到，就係大家成 成個城市嘅人點樣去一齊去維修或者係保育嗰個嘅清真寺。去到一啲嘅節日嘅時候，大家會一齊哦，將啲濕咗嘅泥繼續扮翻上去，一齊冚上去上面去做。即係當成個地方嘅人好眾志成城咁樣去為咗保護一樣嘢而去做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嗰件事佢哋做起上嚟係開心嘅，即係亦都係可能係遊客或者外面嘅人都可以參與埋一份嘅。 同埋嗰個建築物好似有生命啊！即係好多時建築物企喺度，誒咪入去睇下咯。但係呢個唔係，係每年佢都有人爬上去勾痕嘅，有人幫佢補下裝嘅。即係你會覺得呢、這個，因為我之前都講過，例如建築物咧係需要不斷去翻新，因為佢啲泥咧係會沖走啦，佢都可能會龜裂而冇咗啦。但係佢嘅生命力就係在於所有喺嗰度嘅人，佢都覺得要幫佢維持生命咯。所以呢一個我覺得真係有啲唔同啊。馮建講得好，佢係一個可以令到全城佢都係著重。一个城市嘅其中一个好紧要嘅部分咯，咁呢个系要靠全城，即系唔可以话喂，不如你一个人去帮佢化妆唔得，因为一个人嘅力量系唔得。咁呢个亦都可以见到点样令到一个城市有嗰个 identity， 即系大家觉得嗰个就系我哋嘅身份一样咯。 仲有一个建筑物咧，即系真系一啲都唔靓啊，起啊起得好差嘅，但系咧真系令我觉得不得不经常谂起嘅，就系乌克兰。中間嘅基輔裏面嘅嗰個 獨立之處 嘅廣場，但係即係先來都講過，由起身窄啦，中間後面有條斜路啦， 仲有個半圓形嘅地下嘅商場， 即係硬係覺得即係嗰個廣場真係唔係好適合稱呼做係廣場啊，窄場啊差唔多。咁但係你冇辦法唔即係今日香港你真係幾有新係嘛？即係你會諗到即係烏克蘭嘅廣場嗰個嘅革命，相對我哋叫成功，即係推翻暴政嘅一個革命。然後你會發覺嘅當時嘅一啲 點革命咧， 當時嘅一啲嘅即係會槍擊啊、打約打市民嘅一啲嘅警察嚇，佢哋都會有一個慚愧嘅喺烏克蘭。但同一時間你都即係我喺度長期跟蹤，繼續睇烏克蘭歷史，都會發覺啊，即係最近即係俄羅斯對烏克蘭嘅即係外國勢力啊，外國勢力嘅強力干預同埋打壓咧，係繼續喺度進行中嘅。咁我哋會感覺到呢、這個即係相對，其實都唔係細啦，即係烏克蘭都唔細，但係相對俄羅斯嘅一個即係小嘅國家咧，其實面對住啲咁嘅強國咧嘅干預咧，其實係好難獨善其身。所以你發覺烏克蘭東部係好大鑊。 其實烏克蘭係全歐洲第二大國， 其實好大噶啦， 即係僅次於呢個俄羅斯嘅啫。佢都 係冇辦法， 係都冇辦法。不過咧，頭先阿卓然講得好，其實咧每個城市嘅空間咧，如果由上而下，譬如由統治者同佢講我需要佢咁樣咧，其實結果咧，究竟邊個定義嗰個空間嘅用法，全部都係人民。即係當佢可能我設計嘅時候，我諗住你應該係咁用，但係如果大家覺得唔係咁用嘅時候咧，我話俾你聽，你呢一個空間其實你係錯咗，呢個空間設計係錯。咁唔驚，你做錯冇所謂嘅，即係所有人民係幫你修正。咁所以好多抗爭嘅場地啦，好肯定咧就係所有嘅地方嘅統治者佢都唔會做一個抗爭場地俾市民噶嘛。咁但係呢啲地方咧，好多時咧佢都係結果咧係聚集到人民咯。咁我諗基輔嘅廣場其中一個即係好奇蹟嘅地方咧，就係咧。除咗佢個廣場咧，因為佢有一條好闊，當時咧蘇俄時代咧，佢想去表揚嘅一條大街，呢條大街加埋廣場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抗爭場地咯。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其实我呢辑咧，我做嘅时候都有啲感想想讲，譬如，因为我哋系正值香港最乱嘅时候啦，咁所以咧每一集咧。去做嘅時候咧，都諗好多唔同嘅，有冇啲信息想帶俾大家？ 同埋，因為真係我哋喺嗱，唔會呃大家嘅，因為我哋真係喺四月嘅時候，我哋已經 整好曬啦。 opening 嘅時候，即係我哋有一個聚嘅時候，已經數曬俾大家聽。我哋會講啲乜嘢城市？我哋係真係冇漏到，或者冇特別去加插一啲乜嘢。 我加咗一個嘅，加幾乎。我而家幾乎咁，其他都係之前係 schedule 咗。咁但係呢輯咧，其實城市我覺得係複雜嘅，因為我哋唔係講某一個階段嘅城市計咯。我哋想講嘅係一個城市會點變啊，佢有時又高，有時又低。喺每一個城市嘅關口咧，佢都留咗啲嘢。 咁佢點樣可以重新？我哋有好多城市都講佢點樣重新，點樣衰落。其實咧係每個城市故仔都唔同嘅，即係可能有啲城市佢可以用呢個方法，但去咗 B 城市咧佢就唔得。咁呢個就好講當地嗰個文化啦，或者佢哋集體嘅意識啦，或者佢嘅人民嘅價值究竟係追求啲乜嘢咯？ 係啊，但係即係嗰一個城市生唔生咧，好嗱，即係其實都有多元因素。就正話阿先生講得好關鍵，如果你太企得邊，即係話太排外，太淨係靠自己人，完全靠外國嘅力量。或者完全靠住單一嘅一種嘅貿易嘅手段，或者經濟嘅手段，或者開採嘅方式， 就唔得。 結果通常你會見到我哋每一個城市 睇馬魯斯 一大堆啦，即係 一個橡膠熱一冇 一樣嘢嘅話，就一定出事。所以簡單講就係你嗰個本身個城市嗰個變化能力、面對應變嘅能力係嘛？有陣時唔係靠硬嘅手段就解決咗，而係裏邊嗰啲人識唔識執生，可能先係個城市生唔生、生唔生存、發唔發展、轉唔轉化嘅關鍵。 同埋我覺得歷史個長流嚟嘅，譬如我哋呢一刻做嘅。時候呢幾月香港好亂啦，咁但係當我睇翻，譬如我哋介紹嘅城市咧，其實我哋最遠，譬如大馬士革係一個8000年嘅城市，或者比較近期少少，可能我哋介紹新世界嗰啲都500年，其實每個城市都係比香港長嘅。我想講，佢哋經歷嘅風浪好多，高低低大家睇唔到，即係我哋香港其實某程度上係好似由發展開始一路慢慢向上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其實我做呢週嘅時候，每個城市我都會拎翻香港，香港咪有啲咁嘅問題出現，或者香港咪有咁嘅特質咧？其實我揾唔到答案，因為香港本身我哋有自己，我哋嘅特質，我哋有我哋嘅人民價值，我哋唔可以由呢啲城市，譬如啊，佢點樣由低潮上翻嚟，我唔可以做一個叫做解答，但我哋可以有一個參考咯。 即係唔可以照版煮碗地將嗰一個方法或者嗰一套嘢即刻搬過嚟用。 但我覺得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就係、是。我覺得比較成熟或者比較成功的城市，它可以翻身就是因為當中的人民他們有一個很共同的理念很強，而很想這個城市再復甦咯。之前我們譬如一開頭說有些城市為什麼會在、歷史長流中沒有了，因為這些人已經不 著重了。譬如上個禮拜我們說過的吳哥城沒有了，因為這些人覺得我找不到食我就走咯，所以吳哥城就在歷史中消失了，就變成一個遺跡。有些城市可以繼續下去，因為一定要是當中有些人覺得個城市不是個硬件，我不是只要那個城市打完仗之後、哎、不如我走啦，好簡單啫嘛，咪第二個起咯。唔係，因為啲人覺得嗰個係我嘅家，我好需要繼續喺度維持呢個根。如果唔係咧，當啲人走曬，我冇嗰個感情喺度咧，其實城市咧係唔會活落去嘅。咁即係話城市個硬件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係反而內在嘅人，佢覺得呢個城市係點樣運作。去點樣去延續佢哋本身相信嘅理念，佢嘅信念，呢、這個城市先可以繼續走落去。 呢、這個就好似頭先啊卓然兄所講嗰重要一點，就係嗰個 idea， 即係係啦，個意亦都係。 Thank you 啊 ，idea 我哋咁樣去講嘅啦，即係香港呢一個土地啊，香港呢一個範圍嘅土地本身啊，其實係我哋話即係數數可能漢朝以前咧，其實佢已經係即係所謂華人文化圈或者中國嘅文化圈嘅一部分。即係簡單講，佢係中國嘅土地嘅一部分。咁呢個其實無可置疑、無可爭議嘅呢個土地。但係香港作為一個 idea， 香港作為一個 idea， 其實係一次近代嘅產物，係嘛？大家都知道，其實鴉片戰爭之後割讓香港，呢個香港作為一個 idea。是由英國的殖民地之下成立，它本身我們不會視它為香港的 idea， 或者它是保安員的一個範圍的一個部分，我們不會視它為一個獨立的香港。所以香港這個 idea 的誕生其實就是一個近代的英國的帶來的一個觀念，一個以中英貿易作為關鍵核心的香港。所以卡文其實講了很大堆殖民的歷史，很大堆的部分，他在講就是說香港這個 idea 是建立和其他地方的不同的所在，而我認為這個香港的 idea 可能是今日香港還存在或者換發生的其中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就是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個香港這一樣東西。即是我再講一次，香港土地沒得爭議是中國一部分，沒得講，因為你地底掘出來的全部都是宋井啊、唐朝的東西啊、漢朝的東西，但是那個 idea 才可能是我們討論城市的時候才那個真正的元素。 還有譬如城市，我經常講很多好像個設計啦、個硬件上是不是漂亮啦，其實這一輯呢我都不是只講一些漂亮的城市或者漂亮的建築物的，我反而覺得是有沒有地方特色，那樣東西是不是源自當地咯、因為呢真正一啲即係發展得好耐嘅城市咧，佢冇可能借石喺嗰個位置上。譬如我最早介紹，可能有啲係羅馬時代或者古希臘時代嘅一啲格仔型城市嘅，可唔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如果仍然持續咗落去嗰個城市咧，其實某程度上佢冇發展過，亦都係唔現實。咁我哋亦都見到其實係冇可能啦，因為嗰啲最後會變咗係嗰個城市嘅某一個嘅老城區，然後佢都要喺外面再發展起身。咁所以咧，一個真正有內涵嘅城市， 或者真正有價值嘅城市咧，佢有唔同嘅部分，而每一部分咧係講緊係某一段歷史。我哋之前一開始都講，其實我覺得城市就好似一本活生生嘅歷史書，佢不斷揭，你不斷揭唔完，因為佢會記載唔同嘅歷史咯。咁而其中一個咧，就因為嗰個歷史咧，我覺得係衍生咗當地嘅人民價值。我哋成日都講咧，每個城市，譬如我哋今次講好似好多抗爭嘅城市，譬如我記得耶里溫。我其实嗰阵唔系好够时间讲嘅，其实近代嘅抗争文化，佢哋就好中意用一个叫和理非嘅快乐抗争啦模式啦。其实我哋嗰集就冇时间讲嘅，咁都系讲阿美尼亚。其实好得意就系阿美尼亚民族，佢哋不嬲都系一个咧夹喺回教文化圈嘅一个耶教嘅文明，佢就系用宗教咧去联系佢哋嘅人民价值啦，同埋身份认同啦。经过好多系成千几年嘅打压。去到二十世紀開始先發覺，哦，我哋原來呢個民族咧，再咁落去咧就會被滅啦。咁所以咧，反而去到最關鍵就係阿美利亞大屠殺之後咧，啲人先有一個好大嘅反思，我哋點樣可以生存？因為你唔好諗住喂，唉咁咪順從咯，啲人打我咪順從咯。但係咧，當你個打壓去到好嚴重，你唔去反抗嘅時候咧，你結果咧係冇翻身。咁所以阿美利亞咧，去到近年咧，佢哋好有呢個民族意識咯。 嗱，都必須要講嘅就係咧，雖然咧阿先奴口講出嚟話咧，我哋講咗好多抗爭嘅城市啊。但其實我同你講，世界裏面咧好少城市係冇抗爭嘅，大部分城市都有大量抗爭。OK， 只要列出另一個 list 咧，我都可以重新講一次抗爭史俾你聽嘅。因為人類歷史就係充滿住各種嘅衝突嘅。我正話都講咗，香港啲 idea 係近代嘅結果，所以相對你會發覺香港好似好和平咯。咁但係因為香港短啊嘛，就係嗰百零年咁，梗係冇啦。咁但係你 都有嘅，都有。 所以佢咪少啊，即係你咪好難揾咯。咁但係你放眼就算中國大陸嘅城市、各地嘅城市，邊個城市可唔可以講出一段抗爭啊、衝突啊、戰亂啊、流離失所嘅歷史咧？其實世界各地嘅城市都係來來去去就係你點樣去翻身，點樣去翻生。面對住我哋短短人生幾廿年未經歷過嘅一個混亂，你係唔係有能力、有經驗去做呢樣嘢？咁可能睇其他城市係一個好好嘅參考。 同埋就係喺呢個所謂嘅混亂啊，所謂嘅混亂之下，我哋點樣再去重新建立翻一啲嘢嘛？即係無論係建立翻呢個城市嘅秩序又好，呢、這個城市嘅規劃又好，又或者呢個城市嘅人民嘅身份嘅認同都好，即係呢樣嘢就係點樣我哋從一個我哋今次講咗咁多個城市之後，我哋再想，如果我哋將佢帶翻嚟香港，我哋依家身處呢個城市，呢、這個城市大家見到亦都會經歷一啲嘅混亂，可能今次一啲混亂或者往後幾代都會有唔同嘅混亂都唔定啊，其實。我哋睇咁多個城市嘅歷史都知道混亂唔係淨係一次咁多、一直發展落去人類文明總會有一啲嘅混亂會發生㗎啦。咁呢個時候會唔會可以都透過呢一啲嘅事件底下可以重新建立一啲嘢，而呢樣嘢係我哋覺得係值得嘅，同埋之後會將佢哋拿捏喺手，覺得係有價值㗎囉。 係，咁同埋好多時有人就成日講話啊，城市設計咁係咪同政治冇關呢？即係好似咩都同政治冇關。其實城市設計咧，反而就真係我哋其實講咁多次咧，都同政治好有關係，即係。如果譬如用極權嘅例子啦，譬如當時希特拉佢係想，如果二戰贏咗之後，柏林係會有一條好新嘅軸線，起咗一個全世界最大嘅拱形建築物。 佢 要係啦，要顯示佢要做呢個世界之都嘛。呢個就係一個權力嘅顯現啊嘛，亦都係同政治有關。如果佢唔係去到有一個權力核心，佢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嘅嘢。同一樣嘅思想，其實我哋喺阿美利亞嘅耶里溫都講過，當時建築師係想點樣喺被呢個史太林打壓嘅情況之下，佢表達佢嘅民族主義偷偷地，而之後喺修正主義嘅情況之下，佢點樣改個城市嘅軸線？其實呢全部都係政治。如果唔係要被政治，唔係要需要面對政治打壓嘅阿美尼亞，亦都唔需要去用一啲叫做妥協嘅方法去改變佢嘅城市設計咯。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好多時，唔好話淨係政治，其實經濟都好影響城市。譬如我哋嗰陣時講太子港點樣由一個殖民地可以崛起，點解佢有 power 就因為佢有經濟嘅實力，而令到佢有個話語權，而開始佢哋覺得我哋點樣可以去做一個革命。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我成日講城市又起又低，但係有啲城市就會去忘記，會盡量避免提佢嘅歷史嘅。譬如我頭先講嘅貝魯頓。佢哋喺內戰之後，當然佢哋仍然處於有基督徒同埋回教徒喺城市裏面存在啦。但係佢哋政府係選擇帶人民大家唔好嚟，我哋不如將所有嘅槍彈嘅痕跡我哋抹去啦，我哋講啲新嘅建築啦。其實喺金邊都係發生一樣同樣嘅事咯。但係你會發覺呢啲城市咧，始終去到某個階段，可能我起咗好多好新式嘅建築物。 但係你就因為抽空咗你本身嘅人文價值，你起咗一啲咧冇靈魂亦都冇本地特色嘅建築物，你只係會識請一啲世界各地好知名嘅建築師起一啲咧好靚、好劃時代嘅一啲新建築，但係嗰個未必代表你本土咯。咁呢個咧就係一啲咧。我覺得如果當你忘記城市歷史，忘記你之前嘅城市唔同嘅面貌、城市嘅規劃咧，呢啲城市去到發展到某個地方，總會 click 咗喺度，佢唔知點樣再前進。 係，同埋即係我哋講即係美學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建築靚唔靚嘅部分，其實好，其實我唔係話部分啊，係 everything 都係同咩有關咧？係同角度有關，即係你睇事物嘅方法。而嗰睇事嘅方法咧，既系嗰个作者嘅问题，即系我哋话建筑师啊或者问题，亦都系读者嘅问题。譬如我最近去一个展览去睇一啲当代艺术，哦，佢系一班其他地方嘅艺术家，佢哋做咗一啲好 local 嘅啊，将当地嘅街市一啲搬过嚟，我完全感觉唔到个 feel。即系你将某一个地方唔拉更嘅街市嘅嘢搬咗过嚟去展现你个当代艺术，佢就系一个脱离咗个背景。正話就係先頭講啊，你喺一個城市裏面，你各個名設計師佢攞佢自己嘅角度嗰啲嘢，而嗰啲角度係冇辦法俾當地嘅民眾有共通點嘅。咁佢自 然明 你做咩我唔明喎、啊，係嘛？即係咁點算咧？咁所以如果一諗，即係依種係我哋叫虛偽嘅國際化，即係好似走國際、好知名路線，但係裏面嗰啲嘢其實你個角度係冇辦法可以同其他人去 share， 冇辦法同其他人有共鳴嘅。咁自然就會出問題。 係，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城市，譬如先今日啦，都慢咁講話城市設計，我哋講城市嘅意思，我反而覺得係個城市呢個硬件，大家喺度生存嘅時候，可以點樣衍生到令到呢一度住嘅人有一種佢哋培養咗共同嘅人文價值，佢哋可以去一齊有一種身份嘅認同，呢個好緊要。因為我覺得城市係死嘅，即係好多時，如果當你個城市啲人你 keep 唔到本身你覺得好值得嘅一種嘅價值觀。一種你覺得係大家可以共同承認嘅一種身份認同，其實如果呢班人可以存在咧，其實可以喺第二個地方起一個城市。我成日覺得我哋而家二十一世紀可以講嘅硬體城市，但係會唔會去到一百年之後已經係 virtual city 一個虛擬嘅城市？會唔會公民就係一個大家都係有共同理念嘅？我大家相信嗰個價值觀，我就成為嗰個公民咯。咁所以會唔會喺將來嘅時候，城市已經唔係一個實體，可能係一個虛擬嘅世界時候，可能？我今日讲嘅政治啊，啲人民价值啊，身份认同已经系同我哋而家睇嘅完全系另一回事咯。咁所以反而系嗰个价值观系最紧要嘅。 系，但系我都唔希望啊，即系香港或者各种各定嘅地方嘅人咧，就被赶离自己嘅城市，要建立一个虚构嘅城市。咁啊，就做告，即系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喺我有生之年咧，我哋嗰度守住一个实体嘅城市咧，喺个实体嘅城市里边去讲述我哋嘅 idea。系呢个会唔会就系其实有啲？讲唔通就系个根始终系割唔清咯，即系整你嗰个对土地嗰个感情，你系冇。 因为我又仲有肉身啊，肉身存在咧，我就需要有一个实体嘅城市。到肉身不在嘅时候，我同你一齐上去虚拟嘅地方。 系啊，但系我哋啊讲紧头先好多都系一啲意念嘅嘢，所以就系、是、都系回归翻去我哋个节目名啦吓，建筑意啊，咁就系、是、无论系建筑物俾到你嘅一啲品味上面嘅一啲嘅口味啊，或者系喺整个城市俾到大家嘅一啲嘅意念啦，头先所讲嘅一啲 idea 啦，点样去俾到一啲嘅人民嘅身份嘅认同啦，咁亦都令到我哋生活紧嘅地方啊，或者系一个城市一啲建筑物可以不断咁样去发展落去，而可以历久不衰。咁啊，我哋亦都希望我哋生活紧嘅呢个城市亦都可以继续咁样向前迈进啦吓，亦都作为我哋成个建筑意嘅节目嘅最后一集啦，再一次喺度亦都即系多谢晒几位嘅主持啦，咁亦都包括城市大学嘅徐仲文啊、卡文啦，以及系阿 Stan 啦、黎东耀啦，咁同埋亦都阿 Sino 啦。 唔系，我都要多谢阿冯杰。 你等我多谢 阿曾杰嘅阿杰嘅创造嚟。 系啦，因为佢就系想做呢啲咁嘅节目。系啦，其实都即系有少少分享，都会今集都系好开心嘅，因为虽然好辛苦嘅，即系搵好多资料。每一集都，但系咧，我會覺得咧係會開闊咗自己睇好多嘅嘢咯，所以好多謝阿馮傑咧，就是、邀請我嚟參與嘅。 咁同埋有多謝聽眾啦，咁亦都係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同埋我哋亦都有好多文章或者相啊，其實都擺咗喺我哋即係一來我哋 rthk.hk 個網站上面，都可以重温翻呢一年嘅節目嘅相啦。podcast 亦都可以聽翻我哋咁多集以嚟嘅聲音嘅檔案啦。咁同埋亦都我哋喺立場新聞嗰度有好多嘅即係文章，好多阿仙奴嘅文章。阿卓然兴嘅文章都有啦，咁样咁啊 ，Stan Carman 亦都同我哋写咗好多文章，亦都有好多嘅相片，咁亦都可以作为我哋呢 個電台節目嘅一個補充啊，大家亦都可以一邊聽之餘，亦都可以一邊睇，亦都有一啲嘅文字嘅資料俾大家去做一啲嘅參考。最後亦都去到呢度啦，我哋建築二嘅節目咧，亦都要同大家講一聲嘅再見啦。咁下一個星期嘅同樣時間咧，就會播出咧另外一個新嘅節目啊，就係香港歷史系列四。咁亦都可以同大家講一下一啲嘅香港嘅歷史嘅發展啦。咁一連七集嘅節目咧，亦都希望大家咧會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電台嘅文教組嘅製作嘅。 呢個節目電視嘅部分我都有份參與 嘅。係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啊曾卓然。 好，咪支持兩位咯，支持兩位，大家、 支持香港電台文教組啦，都係。好啦，咁我哋亦都喺呢度最後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好啦，拜拜。 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